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哋系 DJ。 我等着你回来。 上一段我们讲东城戏院类似闹鬼事件，原来东城戏院还有一个更恐怖的故事发生在戏院里面。全院满座，坊间一直有个这样的流传，就是无论戏院当晚场戏卖出了多少张飞，部戏放映之后呢，就会突然间全院满座，整间戏院都坐满晒人。有一次当部戏开始放映的时候，戏院睇落只得三四成人入座，但是有观众上完厕所返嚟，间戏院突然间满座。而座上的观众在戏院荧光幕的光线照射下，个个面无血色，非常诡异。甚至有观众见到坐在前排的观众不是食紧瓜子花生，而是元宝蜡烛。有个香港艺人在东城戏院就经历过恐怖怪事。艺人凡哥第一部担正的电影在东城戏院上映，为了要看看观众对部戏的反应，凡哥就低调到戏院。他卖票的时候见到入座率不够五成，就已经有点担心了。但是当他入到戏院的时候，发现竟然全院满座，他就觉得很奇怪了。明明买到咁少飞，点解成间戏院都系人嘅？为咗唔好俾人认出自己，凡哥就静静鸡咁坐喺靠近出口一张冇人坐嘅位。等到戏放完，灯光亮起嗰一刹那，凡哥睇到刚才明明满座嘅戏院，竟然少咗一半以上嘅人。凡哥就觉得好奇怪啦。难道部戏不好看，啲人未睇晒就走咗？但系自己一直坐喺靠近出口嘅位，又冇见到有人离开过。百思不得其解嘅凡哥，边谂就边行到厕所入口，见到有一个婆婆坐喺楼梯旁边，就好奇咁问啦：婆婆啊，你点解坐喺度嘅？头先冇入去睇戏咩？这个婆婆拿着竹线遮住半边面，就回答凡哥话：我等紧佢哋翻嚟咯。而家几点啊？佢哋应该睇完戏出嚟噶。凡哥就答啦：我部戏啱啱做完，应该出紧嚟噶啦。啊，咁就好咯。个婆婆讲完，边笑边放低竹线。凡哥就俾前面呢一幕吓到咁，不停往后退。个婆婆原来冇下爬噶，头部只有上半部有皮肉，下颚到颈部只系得骨头同埋血水。凡哥吓到冲翻入戏院。呢一个时候，下一部戏即将要开始，原本空无一人嘅戏院，突然间又变出好多人，而所有人都一样冇下爬噶。部分观众望住凡哥露出恐怖的面容，吓到脚软的凡哥连跑带爬咁，终于爬出戏院。看门口的检票员见到咁嘅情景，快快扶起凡哥，细声咁讲：喂，而家呢场戏咧唔系俾你哋人睇噶，你几时走咗入去噶？唔系俾人睇。咁入边嗰啲，凡哥问完就晕咗。 以前戏院都会在特定的时间放映电影给好兄弟们看的，希望他们看完就不要打搅其他时段来看戏的人。而东城戏院也都因为梵哥的事件导致没有人敢去看戏，生意一落千丈，没几耐就执笠了。过了几年，戏院拆了，改建成商业大厦，但是怪事依然不停上演。你有没有试过在戏院看戏的时候见到戏外一些不应该见到的东西？下一期怪异，我们继续讲更多诡异事件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李心洁。